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来关注一下路况，关注北部环路，北二环德胜门桥到小街桥的西向东，北三环马甸桥到和平西桥西向东，北四环北辰桥到安慧桥的西向东，北五环上清桥到奥林西桥西向东，以上路段车流增长明显，北京文艺广播提示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点点星光，盏盏灯， 归家路上放轻松。 这里有万里风光，一如既往。这里有活力时尚，来日方长。这里有文艺渴望，奔赴远方。吃喝在一起，快乐很简单。 好了，北京时间的17:02了，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 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朋友下班的路上好啊，我是高磊。 大家下午好，我是静桥。 哎，这次是真是放假了，真是休息了，对不对？ 明天 今天已经是干完事儿了呀，明天休息了呀。 那还有在加班的朋友呢，照顾一下正在加班的朋友的心情。 嗯，那我给大家唱一首歌曲吧。 啊，那还是别了。 我突然 一上来就要来这么一个暴击。 我突然想起来看那个短视频，就是经常有那个小朋友的声音去模仿哈，然后说今天星期五，明天星期六，星期六睡个觉又是星期天， 星期天之后又是星期一。 怎么让你说的都那么苦哈哈的呀？刚想放两天假，真是 两天假， 妈提那不开心的事。 主要是明儿咱俩还上班 哦，还真是。 咱们要陪着大家度过周末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天，哦、那就是周六 睡觉之日。 对， 但是你们能睡，我们不能睡啊，我们得跟大家聊啊，是不是？ 对呀、 啊， 我得把大家叫醒啊，周六也得跟我们互动。 是是是、嗯，先来说一下我们身边哈，就我们家最近几天忙活的事儿，你知道吗？ 嗯、 真是要忙活起来。因为今年的这个春节算是早的， 对， 1月31号 虽然说 是除夕、 嗯、 虽然说不叫大年三十儿，应该其实是腊月29，因为今年没有大年三十儿、 嗯、 但是呢离我们这个月的时间是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开始就像我们家我爸我妈已经开始买年货 啊， 对，然后他们呢最着急的是买什么呢、 嗯、 就是往年他们会赶到最后那一周最后几天去到我们家旁边双井特有名的一个某大型福字儿啊，对吧， 啊 对的，里边有 个大型商超， 对对对，一个超市去买什么呢，福字儿啊，买什么刚才、 嗯、 我们早上起说到节目当中的 春联 啊，还有那种比如说属相的，比如说狗年的、虎年的、牛年的、 嗯、 每年买的不一样嘛， 窗花啊， 对， 要把家里装饰一新，红红火火过大年， 每年都要买好多好多，你知道吗、 嗯、 就怕因为有的时候去晚了吧，这些东西都让人挑剩下了，就老头老太太看着就不喜欢了， 对， 你知道吗， 因为他们就是爸爸妈妈呀爷爷奶奶呀，他们不会在网上买，或者在网上买的少， 他们就觉得 还是习惯在线下 看到的东西才是最好的， 而且你在商场买有那个过年的气氛呀， 而且最重要的是商场你发现了吗，就是我也有这个感觉，只要是看到红红的 打折，或者是红红的 sale， 就英文打折那个意思。 嗯， 我就开始两眼发光，我就觉得这东西必买， 忍不住了。 是因为它开始打折了，你知道吗？ 打折就好像跟花的不是自己钱一样。 是，就之前我妈还经常说呢，说，哎，你看看人家又给我发了一个优惠券，你说这东西是不是能买啊？对咱们家是不是有用啊？咱们家是不是先囤着点啊？然后就经常跟我去叨了这事儿。我一看，什么呀，根本就不需要，买了好多没用的东西。那个老头老太太。 但是因为 优惠，怎么 说不行，对，但是因为有优惠就会让你忍不住这个购物的欲望，就哎呀赶紧买买买买买。 你最近都买啥了呀？ 我最近啊、哦、因为刚过了双十一双十二，其实最近呢比较消停。但是因为今天我们要聊一个话题、 哦、 就是优惠券，所以呢我就赶紧在我的微信卡包里面赶紧检查了一下我有没有优惠券。 有吗？ 果然发现有。那么在今天中午休息的时候呢，我就去把这个优惠券去用了一下。 是什么呀？干什么的呀？ 就是生日月会有这个优惠券 啊。你这个月是生日月啊？ 对啊。然后呢就可以在这个一些门店，然后用这个优惠券有一个比较大的折扣 哦。 你看， 那太值了。 对呀、啊，平时那个都不怎么打折的。嗯、 对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优惠券，你看，哎，你也找找。 我想起来了，我生日的时候还真是也用某品牌的优惠券买过他们家东西，直接可以打五折。 哇，你这五折是挺厉害的 啊、哦！就是某宁他们家的服装 啊， 就是某宁他们家那个服装或者鞋，你知道，动不动就上千块钱的，打完五折可能才五六百，我觉得才值，我才可以下手。 太值了！ 原价我真的下不去手，一千来块钱、嗯、或者一千二百九十九那种，太贵了。 其实我觉得哈，就是用优惠券啊，看到一些打折啊、sale 啊，买东西呢，不光是咱们这个稍微有一点点年纪、有一点点生活阅历的人。 是， 你看今天咱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消息，零零后 啊， 零零后因为相亲时用优惠券，最后还牵手成功， 哦， 引发了网友的纷纷点赞。 不是，我就想问问，零零后现在都开始要相亲了吗？他们不才21岁。就说生日早的话才22岁呀，他们着嘛急呀？ 就是相亲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方式吧。 我估计他们当爸当妈的肯定着急，赶紧的、啊、都多大了， 多认识认识几个朋友嘛。 是， 关键是零零、嗯、后也用相亲，不是相亲还用优惠券，就有时候咱们可能会觉得啊，用优惠券你这个男生是不是怎么样啊， 不大气。 对呀，你看你跟我吃饭你还不多花点钱让我感受一下。 这本全点了，想吃什么、啊、随便， 因为我有优惠券，因为我有团购券。但是呢，就是因为相亲的时候，这个男生用了这个优惠券之后，哎，还得到了相亲对象的这个喜欢。 哦， 两个人最后是因为优惠券牵手成功的。 哦，不少网友就对此表示惊讶，说：“哎呀，本以为零零后还在早恋呢，没想到都到了要相亲的年纪了，那是都是被家长催婚的呀。”而引发了网友更多评论的讨论的，则是这对零零后展现出来的精致且务实的消费观是值得推荐的。 对呀，有便宜不占白不占呢。 哎，我告诉你，我曾经想到的就是用优惠券买到的一个什么服务是最有价值的呢？ 嗯， 就当时我去办这个车的保险，后来他就赠送了我一次免费的，怎么讲呢？就是修车 啊，修车， 洗车太便宜了吧？ 啊，对对对，会赠一堆洗车券。 对对对，然后比如说修一次车，比如说你车撞了或者掉漆了什么的，这一块叶子板咱们也得少则几百块钱，贵的一两千块钱吧。 嗯， 还有就是一次免费的保养，而且还是大保，因为有的车呢它是分大保和小保，你要是小保的话呢，可能比如说也是差不多几百块钱。 对对，大几百 、 嗯、 你要是大保的话就得奔着1000多2000来块钱。他赠送了我一次大保，也就是说我花了5000-6000块钱的保险费， 相当于赚了2000-3000块钱吧。 对， 2000多， 里里外外大概也是打了个五折。还有就是你刚才说的，比如说洗车券啊， 嗯， 就比如说还有其他的 赠一些什么小零碎啊，给邮寄到家的呀。 是是是，还有赠了我一对雨刮器呢。 哎呦喂，这一看就是会过的人。您到底当时跟人家怎么谈的，让人给了你这么多的券，这么值？ 我就跟那姑娘反正聊了半天，你知道吗？ 啊、哦，原来是因为跟姑娘聊半天啊， 套了半天词，你知道吗？好不容易把这优惠拿到了。 所以你这个真的是挺值的。 是，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到的话题就是，您用优惠券买过的最值的东西是什么？ 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让我们来羡慕一下。 对呀、 就也许不知道，明明就是有的时候大家就可能错过了一些优惠券。哎，今天咱们朋友聊一聊，有可能就让大家想起来了，我这个优惠不能错过哈，我那个得多点两下，把那个优惠券收入到我的这个各种卡包当中，下次消费的时候一定得用上。 但是当然了，我觉得呢，大家伙儿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呢，一方面是说好的，对吧，一方面也可以吐槽。就比如说您觉得这优惠券有的时候真是特别的鸡肋，就像7061说的，哎呀，优惠券大多都是鸡肋，没有使用价值，只要花钱买，只能是花钱买些没用的一些东西。您也可以吐槽啊，就比如说之前您花了大价钱去办了一个什么什么事儿，买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当时给您承诺的这个优惠券是可以干嘛的，结果 对，但是有可能您觉得哎呀没有太大的意义，当时头脑一发热就买了。其实我觉得优惠券现在比较大的一个出现的频率的地方呢，就是在哪儿呢？双十一或双十二，各种各样的券， 那种券我算不过来。 对，真算不过来。我觉得现在过双十一，大家不都说了吗？不是在过节，是在考试， 拼高数。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比如说哈，你大概齐把你要买的那些东西全部都加入你的购物车，然后你点击它你要去付费的时候，它会自动给你把那些所有的优惠券全部生成而且用掉，它会帮你去用。 不是，有的时候你得自个儿选 啊， 所以你要是不看清楚，然后点的时候少点了几个的话，有可能你就会比别人贵一点儿， 就多花了几百块钱。 对，那你买的太贵了，这是有钱人呐。 对，因为我觉得吧，我双十一、双十二的时候，我一看那优惠券都是几千几千的减。就是满几百减几十，满几百减几十，然后再加上各个家的那些你自己要手动点击去领的优惠券，然后最后下来怎么也得便宜2000块钱呢。 那你这个可能是最终一起结算的时候， 一起 结算的时候 是吧？ 我这个我真的是算不明白，因为它有的时候呢，比如说这个合并在一起它可以减，然后那个合并在一起呢，就它同样的优惠券就不能用了。反正有各种各样的游戏规则，我特别佩服这样的人。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能做出这么精密的这个算法呢？你能把这精力用到别的地方吗？便宜点就试点呗。 是是是，哎，欢迎大家呢，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互动交流哈。首先呢，就是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搜索 CHWL876， 或者是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节目，然后您往上一滑就进入我们的聊天室啦。 今天咱们一起来聊一聊你用优惠券买到的比较值的东西。 爱是什么？ 是对他撒娇，爱是永远在一起， 爱是春雨过后的翠绿嫩芽， 爱是一个幸福的抱抱， 爱是带你出发，带你吃喝玩乐， 爱是早上摔门而出，晚归桌上仍有一荤一素， 爱是你疯了吧， 爱是 love， 爱是 amo， 爱是 rock， get ready， 爱是 libra， 爱是 tiamo， tiamo， go fucking， 才能跟阿西达亚绿之表，够了吧，再多我也不会了。 2022，我们早晚相伴，迎着朝阳出发，伴着夕阳回家。 我是静桥， 我是苗山， 我是高燕， 我是高磊， 我是袁一， 我是大帅， 我是夏明， 我是大鹏。 2022，欢乐在一起，有爱很简单。 这就是爱。 来吧，接下来这个时段，我们了解几条最新的消息哈。 咱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北京申报高级教师需到农村学校或者是薄弱学校任教一年以上。这是目前北京市教委在他的官方微信公号首都教育上发布的，也是为了进一步的加强啊咱们这个乡村教师队伍的建设，所以呢就提出了原则上将城镇的中小学教师到农村学校或薄弱学校任教一年以上作为申报高级教师的必要条件。 对，那么针对乡村学校总体的超编现状啊，北京市呢将创新挖掘编制管理，提高乡村学校的教师编制的使用效益，开展市级教育系统事业编制周转池制度试点，核定乡村学校合理的教职工编制总量和岗位的结构比例，实行教职工编制城乡区域统筹和动态管理，盘活编制存量，合理调配使用事业编制，满足编制资源配备不足学校的需求，提高使用效益了。 嗯，其实也就是希望呢，能够让优秀的人才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哈，到乡村的学校去流动。 对 啊，其实我小时候我看过一个电影，是倪萍老师演的《美丽的大脚》。 哦，《美丽的大脚》 就是讲这个支教老师的故事。 嗯， 我那个时候就有一个愿望，特别想去支教。 哦。那后来为什么没有去实现自己这个梦想？ 就是首先自己当不成老师。 但是我觉得以后可以通过比如说咱们自己个人的 当志愿者呀， 对对对，特长，比如说教授学生们，尤其是那些爱主持爱表演爱朗诵的小学生朋友们，或者说是其他年纪会大一点的学生朋友们，给他们教授一些专业的知识。 对，特别是到一些乡村啊，到这样的地方，你会认识到不一样的孩子们，他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我觉得还挺好的。 是啊， 有机会哈，有机会咱们去，大家如果有这样的这个机会的话，也可以提供给我们。 没错。接下来咱再来说说这个微信支付哈。近日呢，数字人民币 APP 升级更新了，微众银行微信支付数字人民币钱包随之上线，腾讯呢开始为用户提供数字人民币的业务了。 那这个用户实名开通微众银行数字人民币钱包之后，就可以使用数字人民币 APP 或微信进行支付。可能是因为我今天我还没有开通这个，我刚才在上节目之前我就捣鼓了半天也没捣鼓明白，还是得再学习一下。那具体怎么弄呢？来跟大家说一下哈，说这个实名开通用户的微信支付钱包页面是新增了数字人民币入口，微信的收付款页面呢新增了使用数字人民币付款的选项，通过微信扫一扫数字人民币收款码，或者向商家来出示微信的数字人民币的付款码，用户呢就能便捷的支付数字人民币了。那么据了解呢，北京冬奥村将于1月27号开村，数字人民币将在北京冬奥会的相关场景开展试点，腾讯呢也为此将进一步探索数字人民币创新支付的体验。 对，到时候呢，我相信这个数字人民币呢，这个应用的范围呢也是会越来越广，尤其是在这个冬奥会期间哈， 之后也会更多的服务我们。 那当然了，欢迎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互动交流，说说我们的话题就是， 咱们来说一说您用这个优惠券买到的最值的东西是什么呢？ 我说命运就算有残缺，让音乐点亮周围每一滴雨每一片叶，都交响回味，多少应该被表达的感觉。握紧我的手追随，握紧手相随，城市怎会明媚，音符总是会能察觉生活的滋味，陪着你了解，陪着你错对，握紧我的手追随，握紧手相随， 来吧，看看大家伙发来的关于你用优惠券买过的最值的东西都有什么哈。 啊，红果说这个家里用的电饭煲最值了、 哦、 那可能就是用优惠券买的吧。 他是估计之前买了大件，然后人家给他点优惠券， 赠了一个电饭煲。 是， 而电饭煲是平时用的还频率挺高的。 反正我就记得吧，我们家要之前买什么热水器，买那个洗碗机的时候， 嗯， 赠送一大堆。就比如说 它的配件，它可能会给你一些优惠券，或者是给你一些赠品。 是， 你这个一年之内或者是两年之内都不用再买它的配件了， 用你的这个赠券，然后直接就兑换他们那边，比如说整个的一套刀具， 嗯， 还有一套这个什么什么锅碗瓢盆，各种的碗啊盘子什么的全都给你配齐了。你要这些单在外边买的话，少说也得是小几百块钱吧。我觉得质量还可以，关键是 但有的时候送的有点太多。就是有一次我们那年我们家装修，就是送了各种各样的、 啊、 就比如说橱柜送你一套锅、 哦、 然后那个买的 什么家用电器、 家用电器又送你 一套锅， 然后这个炊具又送你一套什么，就是有特别特别重复。 我们家 光电饭煲就干了三个。 我们家最多的是什么呢？春秋被。 啊、 哦、你知道吧，就是它是，就是你刚才说的是厨房用品、 嗯、 然后呢比如说如果是这个家里装修要重新换家具什么的，你买比如说沙发送你一个春秋被、 嗯、 你买一套这个家里的衣柜送你个春秋被、 嗯、 买个什么什么床然后再送你一套春秋被， 就 好几个被子。 能不能跟你们商量一下，咱插花插着送，是不是？ 对对，他们都跟人商量好的似的，你知道吗？估计都是从一个地儿进货， 从一个地儿进货。对，然后呢，觉得大家都送这个呢，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差别，选谁家的都一样。 关键就是这个东西吧，就是你们家如果有了，确实你还可以送人。 嗯， 这被子嘛，是吧？ 送一辈子就是一辈子。 哎呦呵， 我送给你一辈子暖暖的。 让你这么一说好浪漫啊。 那就觉得家里那么多春秋被都有用了，是吧？ 对。再来看看啊，这个大黑熊三三就说了，某东上常有买书满100减50，这算吗？算呀， 算，这个特别算、嗯、 一般好像一年里啊有不定期的这种时候，我一般呢都要把、啊、要买的书等到这个时候再买，超过100块钱一下我就能省一半的钱。 哎呀，但是我觉得书本来就挺便宜的、 嗯、 就因为我之前做读书节目嘛，就是经常会采访一些出版社的朋友，他们都说平台上我们的书都好便宜、 哦、 因为折扣都还挺大的。 那他们这个成本能拿的收得回来， 就只能是希望大家多读书多买书，可能就是量大一点会能把成本收回来。 嗯嗯 啊、然后再加上有一些什么满减呀什么用券啊，真的一本书可能才几块钱，真的我买到过那样的。 它原价我估计精装版都得是30-40块钱 啊，不止， 都不止， 60多-70， 然后才， 然后一般都打3折 哦， 然后呢再有一些券， 呵， 你就觉得啊、哦、这个书还挺便宜的。但其实就作为出版社的一些从业人员来说，从事出版业的朋友们来说，他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就是可能这个价钱稍微高一点的话、 嗯、 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你会更加的珍视它，你买了这本书之后你真的会看，而不只是说哎反正就是几块钱十几块钱买的我就放书架上就摆着了。 对，现在这个实体书确实是受冲击很大，现在很多的朋友一是不看书，二是可能看书会看电子书、 嗯、 或者拿着手机然后就端着就看了，买实体书的就很少很少了。 对，但感觉还是不一样，就看实体书的感觉、 嗯、 你在那上面勾勾画画呀做一些笔记呀、 嗯、 和你拿着手机那个光照着自己你看书的感觉，那种墨香的味道是没有的。 所以说当学生那时候是最幸福的，因为天天接触到各种书，不光是有课本、 嗯、 还有自己的一些兴趣爱好。但是真正上了班之后再拿起书看书，或者说每个月每年坚持读几本书的人特别的少。 哎，咱们不是有一打卡吗、哎、希望朋友们咱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打卡、 哦、对，咱 读书的打卡。 二十一天打卡那事儿定了没？还没呢吧、 啊、还没呢。就是大家觉得、 哦 光打卡这个事儿我们就要讨论一个月朋友们 讨论21天、哎、 对 呀、 啊、到底什么事儿能让我们坚持下来呢？这个大家各持一词， 是 太难了，所以就可见坚持一件事儿多难。 没错、 嗯、 左撇子思思刚才听到了咱们说到了数字人民币，他还说呢，哎，上个月上海就推行了数字人民币1元优惠券， 兑换66块钱的吃的，3块钱兑换了烤鸭、驴肉、一大盒鸡蛋、一堆零食，那叫一抽值。 这个真值啊！ 真值， 羡慕羡慕。关键是您这怎么一块钱的优惠券就能兑换66块钱吃的？然后3块钱又能兑换那么多，他现在是不是在一个推广期？ 这就是地区性的行为，就是上海地区，他比如说针对数字人民币更好的推广，更多的人下载 APP， 然后推出了这么一系列的优惠。可能你下载 APP， 你第一次首次使用，你就可以选1元兑换66元。之前北京好像也有。 哎，你提到这儿，我就想到有一些 APP 呢，它现在也都有一些，比如说某东啊、某宝，他们都有自己的这个就是支付的一个系统。如果你要是第一次用的话，真的会给你减很多。我有一次买一个东西是200多，给我减了100多，就是因为用那个支付，它就是你抽中了那个券， 只能是使一次吧，不能说回回都有吧。 新用户 哦， 新用户的特权， 把你拴住了，就以后你就在我们家这平台上买了，别去别家了，我们这东西都全。 对，就在这儿支付，而且是用它的那个支付系统来进行支付的时候， 就是、 那然后你就会得到一个特别超值的一个优惠券，200多块钱只花了100块钱，我好开心当时。 那当然了，再来看看啊，这个家里人就说了，说没用过任何券，不敢用，现在智商需要充值，因为有的时候吧，确实是一忙到就能够把自己给绕进去。本来可能能省钱的事，结果自己呢，算来算去，把自己绕进去以后，可能花的钱还多了。 哦，那有可能 是吧？ 对，就本来你准备买2个东西，但是觉得哎，是不是就是那个，比如说满99再减50。然后呢，我就去凑个单，一下凑200过去。 你就记得吗？ 然后呢，300又能给你。 我不知道你哪年来的北京啊？哈，就是我就是刚刚大学毕业那会儿，就是00几年的时候，就咱们在崇文门那儿有一新世界百货，你应该去过吧？ 啊，我去过。 新世界百货呢，现在是分1期2期了。原来最早是只有一期的时候，我就记得好像他们店庆啊，还是跨年的时候，每一次就是都有像你说的，满99返50，真的，到最后就是 你就在凑那个钱， 对，凑那个钱，后半夜了，可能都因为它是24小时不打烊的那种，所以。到最后夜里1、2点钟、2、3点钟，就看好多人在那排队算钱，然后最后还继续得花，继续得买，要不然你总觉得自己亏，你知道吗？ 那就这个跟咱们在大望路地区的北京非常知名的一家商场， 他们家也这样吗？ 满千返100返200，然后你就跟那算吧，还有什么几倍积分，就在那一天的 十倍 积分， 就那一天我知道 那一天。然后呢，就是我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专门用一个笔记本来记下我每一单，然后呢我要算这个钱。 你是土豪啊，你去那儿买东西。 我就是赶着他这个有活动的时候薅羊毛去呀。 哦，就是为了那十倍积分是吗？ 为了那十倍积分，为了那些那个返，然后呢就特别特别烧脑。我有一天算的真的是我算到了半夜3点。 他们家也24小时不打烊吗？不会吧。 他们到几点？12点吧。 我的天。 就关键是回到家之后你还算不明白，然后呢我就各种减，后来就总结出来一句话，数学没学好，买东西都吃亏。 别贪着便宜了。再来看看我们的来总来了，来临来总说了，上次太太逛商场买了一辆车。 就是随随便便逛个商场， 啊、 我就买辆车， 买辆汽车。就是听信了推销员的忽悠，说首批车主优惠，送优惠，下大定9999，抵9999，还送你一个充电桩，30多万就没了，值不值得不知道，反正我肉疼。 来总啊，您现在呢就这么想，就是值， 对， 太值了。您这优惠谁有啊？只有您有，所以呢，那30多万呢，您就不要再肉疼了。我是不是很贴心？ 北京农商银行凤凰乡村游每周有特价，关注北京农商银行一服务微信公众号，进入凤凰乡村游商城，使用微信支付，选择北京农商银行借记卡，特价商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情请咨询96198。 中国劲酒联合荆门老豹三推出超值优惠套餐，原价461元，活动期间仅售356元，火锅配劲酒，解腻爽口好搭档。中国劲酒，给生活加把劲。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喝讲究的人喝更讲究的酱酒，成天门酱酒以皇家品质大师工艺匠心酿造，华都成天门酱酒，讲究。 以上为广告时间。 昆明湖上被风吹，纷纷扬扬 阳雪花飞，赶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棒耳边，87.6。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上的情况。北五环建亭桥西向东方向的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提示后车司机注意避让。关注事故路段，东三环国贸桥北南向北有事故，后车短暂拥堵。东南五环化工桥北的内环方向有事故，后车短暂排队。北五环上清桥西、林翠桥西、东向西各有一起事故，队尾排到了北苑桥。反方向肖家河桥东、西向东接连有两起事故，队尾排过了功德寺桥。另外西五环永隐桥南北向南的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拥堵，队尾排到了闽西桥。北京文艺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工银信用卡开年送惊喜了，登录工银易生活本地专属我享优惠，环球影城专区幸运大转盘福赚连连，只要使用工银信用卡消费，每月最多可达八次抽奖机会，月月赚月月中，最高奖项将获得北京环球影城门票，更有环球影城周边易生活优惠券等惊喜等您来赢，详询95588或登录工银易生活查看。 点点星光，盏盏灯， 归家路上放轻松。 这里有万里风光，一如既往。这里有活力时尚，来日方长。这里有文艺渴望，奔赴远方。吃喝在一起，快乐很简单。 你看咱家里人都是会过日子的， 太会过了。哎，关键是呢，有很多朋友都在咱们这儿，用一些优惠券享受到了非常美味的非常好的事情。这个 HAWK 哈，应该是 WK 吧还是 VK 啊， 就我们管它叫 Hawk Hawk Hawk。 他说876美食节呀， 哦， 用一分钱吃了鳗鱼饭。 我还记得那期是我介绍的，我跟熊丽介绍的 啊， 真的是，哎，不是一分钱，您记错了吧 Hawk 应该是一块钱。因为当时我们就是分用一块钱还是说8.76块或者是50块钱，有这么几个档次，然后去换相应的，比如说餐厅提出的优惠，提供的一些优惠的套餐。他那一份鳗鱼饭好像价值 得70-80吧， 好像110多还是120， 110多， 就是一个豪华套餐，鳗鱼饭的豪华套餐。 哇，我们这个真的太值了。 然后之后好像在某一期，就是咱们的876美食节当中，我记得还有一期是用8.76块啊还是50块钱啊，换了一份火锅套餐。那个火锅套餐应该价值就市面上卖的话200多。 对，这个我问过熊丽，当时他还给我推荐这个了，他说你就买这个， 这个 特别值， 抢不到。 那不好抢， 真的是。 我说你给我开个后门，他说你自个儿抢去。 那是不可能的，你看看啊， 一块钱。 Hawk 想起来，就是磊哥说的1块钱1块钱啊。 天哪，这个是我们这活动什么时候再有？咱们再来给大家带来这么多的优惠。 可以啊，没问题，咱就叫吃喝玩的大搜索呀，是不是？ 对， 都得服务到了。 你说了算吗？ 有这个想法就行啊。 有这想法， 嗯， 来，咱们再来看看大家说的，说这个用户1246也说了，说就是咱们这个今年啊。 刚刚过去的2021年的八七六美食节， 嗯， 优惠券那叫一个多呀，太多了。 而且呢，人家商家都特别的好。后来呢，因为有一些朋友好像是，比如说他们没有注意到就是使用规则， 嗯， 可能那个时间段过了，但是人家就找到了咱们的节目组，后来又跟人沟通了一下，还能继续使， 给大家延期。 是，这商家特别的好。 对，咱别亏了， 啊， 是吧？ 嗯 嗯，天奇说了说，去年用优惠券购买最值最优秀的产品呢是健身课。打了个八折，然后呢，这个2021年的目标就是要加强健身，所以呢，又正好完美契合了去年的新年愿望。然后去年去了120多次健身房， 哦， 真的是太超值了。 365天，120多次， 您合着3天就得去一次， 对。 然后这样的 2到3次吧， 对，这要是办的是年卡的话， 哦， 那真的特别值。因为你年卡它总价是在那儿摆着的，你去的次数越多， 嗯， 它不就越便宜吗？ 哪怕去那儿洗个澡也行， 啊，好像很多人都是抱着这样的想法去的健身房。 就尤其 就先去看看，哎，你们家有这个桑拿吗？你们家 有 没 有 搓澡服务？ 有洗浴吗？嗨，这是去健身呀，啊，还是干嘛呀？再来看红果说了，我前两天呢在这个某王府吃的羊蝎子，当时呢说让我们加关注，立马就减10块钱，还送2张50块钱的券，当时就是那一顿餐就可以马上使用1张50块钱抵用券，简直是太值了。因为他们家这个我觉得还不错，很多都是你关注完了以后你得到了优惠，但是你只能是 下一次 才能使用， 对， 就勾着你来呀， 对对对对， 人家今儿当天就能用。 而且很多地方呢是这样，你下一次来你还得避他给你一沓优惠券。 哦， 我有一次去吃小龙虾，给了我那恨不能有一个信封那么厚的优惠券，我说这下次我去吃饭是不是不用花钱了？ 不是，你一只是换一张是换一只小龙虾是吧？ 关键是您下次去，您得一顿饭满200用一张， 哦， 然后给你那么一沓，除非你天天去吃， 哦， 然后才能用完。所以我后来我就是觉得这个有点太。就是不是那么的诚心吧。 你这个我觉得不诚心，我觉得我突然想起一家特诚心，就是和盛汇那边有一烤鸭店，应该是去年刚刚开业的时候，如果没有记错，他们家当时就是只要是在开业期间来的人，点过了就是他们家推荐的这个王牌的一套烤鸭，你走的时候送你一张烤鸭券， 然后下次来 直接用这个券就可以直接就抵他们家的这一套烤鸭。 那如果要是不让你再点别的菜，只吃烤鸭，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有这个。 可以呀，我问过，我说我不点别的，我一个人来，我只点这一个，可以吗？人说没问题 啊，就白吃一顿， 就白吃一顿，而且那一套烤鸭真的198呢， 哦， 不便宜，人就直接白送了。 所以这些商家想要送优惠券的时候， 哦， 你还得考量考量，大家现在都很聪明的啊， 也就是开业 那 段时间啊， 哦，啊！但是你想，他如果就是菜品好的话，你多送点优惠券，就让更多的人来你这儿吃饭。 是啊， 这是一个好的循环。 因为我就是觉得他们家服务不错，而且呢，他们家新开的店嘛，所以整个的环境也挺好，而且呢，最重要是有包间儿，就有一些开在商场里的这个大型的餐饮，它是没有那个包间的空间的，所以有的时候。比如说你想在这儿附近请人吃饭什么的，你必须得还找着专门有包间的，还挺难找的，还得提前预定。他们家就有，而且好几间，所以我后来有几次朋友聚会，包括外地的朋友来北京，一般不都请人吃个 烤鸭 涮肉什么的，涮火锅，我就在那儿选择了2次。 哎， 你看，就等于是回头客嘛，就成功的让我去做了回头客。 对，也是因为菜品比较好，然后呢，这个优惠第一次环境好，给的优惠呢，还真的是很诚心的优惠。 是 啊， 就他们那销售小姑娘，我告诉你，我都加他们微信了。我告诉你，有优惠的必须第一时间告诉我。 诸葛亮说吃200送一张信封那么厚，你这一顿吃多少钱？但是吃小龙虾真的会这样，就是很多朋友一起吃， 是吗？ 对，然后呢？外地朋友来了吗？咱肯定得去咱们北京著名的美食街上吃一顿呢。 就是某大是吧？ 对，排队排了一晚上，你不得把这一晚上的给吃回来？ 我真的弄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去啊！而且我有一次也是陪朋友去完了以后排一个多小时，他们就在那儿嗑瓜子儿，觉得其乐融融，特别开心。 瓜子儿好吃啊！ 我不理解，吃那么多瓜子儿，你难道不饱了吗？ 瓜子儿是零食，哥。 瓜子是零食，和主食呢它占的不是一个位，我是这么理解的。 老话说得好，瓜子不饱食人心是吗？不，但是最重要就是他们家真的就是那小龙虾， 嗯， 就那么一盘200多吧， 啊，不止不止，就还挺贵的。 我反正好多年前去的可能是200多，但是我没觉得好吃，而且当时我就觉得很贵，因为真不能吃，你要是约5-6个一块吃的话怎么也得3盘4盘起， 对对， 是吧？ 对，所以我才能攒下那么一沓的优惠券啊我得天天去吃，我也没有那么多的朋友让我带着他们去吃啊。 哎呀，也咱也问问大家伙儿吧，就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就那条啊什么什么街上有没有流行新的吃食啊？ 好像还挺多的。 别老是一说就是啊小龙虾啊烤鱼 啊 什么 什么牛蛙 牛蛙， 嗯， 然后就没了，就这几样。那条街后面呢，所有都是吃这个的。 对，一店、二店、三店、四店，好多的店。 但是呢，其中有一家店，他们家吃的那个，叫就老北京的一个主食，叫疙瘩汤。 啊、 哦，他们家应该是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应该是最西头，我忘了名字了啊。说实话，我也不敢说，就最西头有一家店，门脸不大，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然后就是他们家做的疙瘩汤，我觉得是最好吃的， 是吧？我就特别喜欢吃疙瘩汤， 因为就是你吃完了那些辣的、麻的，然后甚至是 烧烤， 对，喝了 配上点疙瘩汤， 尤其是又喝了点小酒之后，然后来上一碗就是热气腾腾的疙瘩汤，哎呦，太香， 特别舒服， 立马就爽了啊、 嗯！哎，大鹏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啊，说这个买机票哈、啊，买过0.9折的。北京飞海口含税不到200， 妈耶，他怎么抢到的这个、啊、 我来说一个气气你 好， 我爸曾经66从郑州飞过海口， 哦，66含税了吗？ 含税啊， 66含税 都含完了，66， 这 就是在淡季的时候，有一年我爸还跟我说哎，我几十块钱坐了一趟飞机，真的， 天呀，你坐绿皮火车也不可能66吧， 关键是绿皮火车飞不到呢， 就是也到不了海口， 也到不了海口啊， 天呀，这也太值了 啊， 得嘞， 这真的是有一些比较便宜的优惠，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就给抢到了， 是，得嘞，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互动交流哈，说说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 来大家聊一聊您用优惠券买过哪些最值的东西呢， 哎，或者说是您买过的东西享受到的最大的优惠又是什么呢？ 工商银行企业手机银行 APP 换新升级，全新界面改版，更多实用功能，智能新选服务，带来不一样的移动金融新体验。2022年1月至3月，更有面向活跃客户赠送20元至50元工行卡快捷支付满减券，惊喜回馈等着您。心动不如行动，赶快下载体验吧！详情请咨询95588或北京地区工行网点。 又到晚上5点钟，想想上哪儿放轻松，这儿有一群会玩的人，天南地北路路通。 来吧，既然说到了吃，我们来关注一条消息啊，这个2021抖音数据报告发布，最受欢迎10大城市、10大美食公布，咱来看看有您的家乡没有啊？ 来说一下2021年最受欢迎的10大地方美食，分别是：第一，重庆火锅；第二，四川火锅。就这俩离那么近，还能分出个一二名？ 哎，真的耶！哦，重庆直辖市，所以它不能包含在四川。但是重庆的火锅， 但火锅和四川火锅不一样， 不一样。成都的跟四川，你别看就隔着几百公里，那也不一样，味道完全就是两码事儿。 反正第一名和第二名完全被这个火锅所占领了。 是，还有什么呀？ 第三名河南胡辣汤。哎，这个我真的是没想到哈。可能是因为和年底的一个热播剧是不是有关系呢？ 有关系。 第四，咱北京烤鸭。 嗯 啊，第五呢是螺蛳粉儿。 对， 到底是螺蛳粉还是 螺蛳粉？ 螺蛳， 因为它其实正经的就是他们柳州传统做法，就是因为他们那个小河沟里面会有螺蛳嘛，他们会用螺蛳来煮汤，用那个汤煮这个面。 就是他们那个粉儿。 为什么要放那么多的酸笋呢？ 因为那个笋的味道可能掩盖一些其他的味道，但是确实很鲜。 但是那个笋确实很臭啊！ 哎，你爱吃螺蛳粉吗？ 哦，我不爱吃。 哎，我特别爱吃。 哦，太臭了！ 每一次就是有的时候，我比如突然失眠了，或者说突然就是 你失眠了吃螺蛳粉， 我就饿了呀，我不知道干嘛呀，然后我就自己就要么就点外卖。 那你不会被臭得更清醒吗？ 没，反正吃饱了以后就一般就会困嘛。 哦，螺蛳粉你都能吃饱？ 那当然了呀，那是夜里加餐。 妈呀，我都觉得这螺蛳粉就得把我臭的这一晚上都睡不着觉了。 关键是我们家那位起来以后会跟我说，你能不能以后别半夜吃螺蛳粉，这大半夜的，你以为我们都睡着了吗？ 你去门口吃，去阳台吃， 不行，真不管用，那味儿太窜了。就是说我们家吃，我恨不能我觉得这一楼层就是我旁边那几家全能闻得到。 除非你邻居也爱吃，不然我觉得他们会投诉。 嗯，所以我就尽量不要在这个春夏季节去吃，因为人家都开着窗户睡觉。 以后捂着被子啊。 对， 来，第六名呢是武汉热干面，第七兰州拉面，第八呢是咱们北京炸酱面，第九是长沙臭豆腐，最后一个呢是新疆大盘鸡。 嘿，你说说。那么此外呢，最受欢迎的十大城市也出炉了，分别是北京、上海、重庆、成都、广州、杭州、深圳、郑州、西安和武汉。 嗯，每个城市都想去呀。 嗯， 就等着疫情好一点， 是 咱们呢就能各地的吃喝玩乐了。 没错。 来说一下这个十大欢迎景点呢，有杭州西湖、上海迪士尼、上海外滩、西安大唐不夜城、北京环球度假区、广州塔、横店影视城、老君山风景名胜区、黄山风景区、普陀山风景名胜区。 你这里边这你去过哪个？没，或者说你没去过哪个吧？ 我没去过的还挺多的 啊， 就是就前几个前三个我都去过。杭州迪士，然后上海的迪士尼、上海外滩，然后西安的大唐不夜城我没去过， 我没去过， 但是我特别想去，因为那有一个那个不倒翁小姐姐嘛， 对对对， 特别特别火，很想去。 中间因为结婚、怀孕、生孩子，差不多休息了不到两年，人现在又回来了。 哦，就是他还是在做这个， 还在，应该现在，反正之前是就是夏天的时候回归了，我不知道现在冬天了还有没有啊。 反正这段时间可能没有，大家还是挺为他们担心的哈。希望疫情能赶紧好一点。然后还有度假，北京环球度假区我也没去过 啊，我这个我去过了 啊。然后这横店，哎，我后面都没去过。 广州塔你没去过？ 没去过。 我去过横店，我没去过，老君山没去过，黄山我去过。 啊，黄山我在2021年的时候去过，但是呢，我在黄山是这样的，黄山有几个比较知名的哈，就是爬山， 对， 看这个云海 啊， 还有呢，就是它山下有几个古村落， 还有迎客松啊， 啊，对对对， 你必须得看， 这些我都没看， 嗨。不是你说这么热闹，你那你去那儿干嘛去了呀？ 我去躲雨去了。 哎呀， 正好赶上下雨之前。 所以呢，这最受欢迎的十大景点在今年呢，我可能也给这个乔儿呢提供了一个方向啊。今年这个疫情好转以后，有时间了，咱就可以去啊，对不 对？ 对呀， 对呀，咱们也可以邀请一些旅行达人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些这些好玩的地方，他们都怎么好玩？ 是的，好了，欢迎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互动交流，说说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 大家来说一说您用优惠券买过的那些比较值的东西是什么。 我想要你，要你上扬的嘴角，把你撩过我的全都吃掉。我想住进你心中的城堡，让你把我狠狠记牢。我想让你对我说一句喜欢，所以每天为你精心打扮。有你在身边，我会更爱的一点。你是微笑里的甜，还是眼泪里的咸？为何这个味道我最想念？你是夏天里的雪，还是白昼里的烟？是我从没体会。 是眼泪里的线，为何这个味道我最想念？你是夏天里的雪，还是白昼里的夜？是我从没体会过的感觉。你是微笑里的甜，还是眼泪里的咸？为何这个味道我最想念？你是夏天里的雪，还是白昼里的夜？是我从没体会过的感觉。你是微笑里的甜，还是眼泪里的咸？为何这个味道我最想念？你是夏天里的雪，还是白昼里的夜？是我从没体会过的感觉。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刚才呢，咱们这首歌曲叫《咸咸甜甜》，但是呢，很多的朋友呢，愿意吃的现在要么就是酸的，要么就是麻的，要么就是辣的，就是那种刺激性的味道，是不是？要么找那条街干嘛呀？是不是？ 那条街上都是味儿重的， 对，麻辣的。 吃完了之后，你身上味儿也很重。 但是还有朋友，比如说天空的天说了，现在好像没有人特意去那条街了吧？好像也有、 也有， 对， 就是我觉得外地朋友来北京，他们还是觉得这对还是觉得这条街很有名。 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咱们北京市就是24小时不打烊的这种，就是夜里头也提供美食的、集中的一些场所很少。除了就是我们提到的这条鬼街之外，好像据我所了解，就是在工体那边 有一些好像咱们现在有这个夜经济嘛，望京小街。 但是 也有一些， 据我所了解，应该是只到12点左右。就比如说，正好有朋友，他是坐这个红眼班机，可能12点才落地，然后找到你，你们俩碰上头，可能都1点多了。那个时候2点想去吃点什么下馆子，还真是选择不多。 而且到北京嘛，就是想去一些名气比较大的、 有特色的， 大多数人都选择的这么一个地儿， 是 哎来尝一尝。哎呀，大家说这个用优惠券，我刚刚看到啊，有很多朋友都是这个奶茶。好羡慕呀，就因为慈悲说，我有一次啊不知道怎么搞的 啊， 花了5毛钱在美团点了一杯不到20的奶茶。 那怎么搞的呀？ 就不知道怎么搞的。您怎么这是中奖了？ 因为我知道啊，就是在某宝或者某东，它有的时候呢会出现一些 bug， 就比如说 就占 bug 的光是吗？ 对，就比如说我们家那位就看有一个包，对吧？然后这个包可能是原价是比如说几百块钱，甚至是几千块钱，但是呢，从他那儿也不是领了一个优惠券之后，这个包可能才几十。然后你就在那特定的可能1个小时、2个小时之内，我不知道他是系统出问题了，还是专门就是商家在 那人可能是就比如说是什么直播期间呀，或者就跟咱们现在有的时候也会搞一些活动，在我们的节目直播期间拨打什么什么电话就会有怎样怎样的优惠，它可能是一个特殊的通道。您别想着占便宜， 可是真 人家那么聪明，人家有那么多精算师把这么这些给你算得很清楚了，咱真的是买的没有卖的精， 第二天人就恢复原价了。幸亏当时买了。 我之前曾经在直播间，就是那样的， 就是 直播卖货的直播间， 带货的， 对，太上头了。他就告诉你有各种各样的优惠，各种各样的优惠。然后呢，原价是3000，您今天买，现在下单700块钱。真的，你想打？ 当时就想掏手机，然后赶紧下单，是不是？ 就不是掏手机的问题，是你盯着的时候，你都怕你手慢的问题，就赶紧抢那个券，然后根据他的这个各种提示，就赶紧去买。我今年双十一的时候第一次体验了在直播间里买东西。 但我觉得还得是有个什么前提啊，你确实需要。 那个时候就是上头， 真的， 对，真的是 你不管需不需要，不管合 不 合适，不 管，我买了3件羽绒服， 妈， 后来退了2件，就是买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这个可能我也需要，那个我也需要，就觉得今年冬天太冷了，没想到啊。今天我们其实上午还有朋友说呢，今年冬天不太冷， 今年是有点暖冬。怎么着的短的我得来一件，长的我得 来一件， 薄的来一件， 厚 的来一 件，皮的来一件，不皮的来一件， 白的来一件，黑的来一件。 哎呦天哪， 太吓人了， 太上头了。 再来看看三三说了，就是宜家每个月那会员优惠或者是生日月一般都会有一些优惠，尤其是北四环那家店，那人呢我都不敢去。我告诉您，好多人去那儿都是为了吃饭。 对，为了休息。 是，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好了，北京时间的18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北京晴天依旧，不过呢受地面的弱气压的控制呢，大气条件的扩散条件呢还是比较的差。虽然是在这个小寒的节气当中哈，但是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有所关注。今天的夜间的天气呢，我们来着重的关注一下。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转三级左右，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3-4级转2级，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20%。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东部环路东二环北段的南北双向持续车多，其中广渠门桥到建国门桥的南向北车辆拥堵更为严重。东三环北段的南北双向、东四环北段南北双向、东五环五方桥到大黄庄桥南向北、五元桥到远通桥北向南车流量大。另外东长安街西向东、建外大街东向西车行缓慢，建议后车呢绕行两广路。北京文艺广播提示大家注意道路行车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今年过年送孩子黄金压岁钱，压岁金系列之8善建成长 CCTV 春晚虎年压岁金，由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创联合开发监制，满满仪式感，浓浓中国味，先进工艺，精致包装，趣味互动，千万大众的压岁钱新选择，更值得珍藏的新年礼，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投资需谨慎。 点点星光，盏盏灯， 归家路上放轻松。 这里有万里风光，一如既往。这里有活力时尚，来日方长。这里有文艺渴望，奔赴远方。吃喝在一起，快乐很简单。 北京时间的18:03了，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兆赫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下班的晚上好啊，我是高磊。 大家在下班路上还开心吗？我是静桥。 哎呀，肯定开心啊，今天星期五，下了班之后可以踏踏实实休息两天了，你说是不是？ 而且对呀，而且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您中过的优惠券，用它买过哪些特别特别值的东西，或者是享受过哪些优惠，咱们都得精打细算的把日子过好了。 哎， 占了便宜那岂不是更开心？ 哎，我就发现现在就是在比如说有一些 APP 当中，你尤其是吃饭的时候，买它那个团购券， 哦，对， 特别值。包括在有一些这个短视频，然后有一些美食博主 UP 主，然后他们呢会推荐一些他们探店的一些链接，然后呢在上面他就会比如说这个套餐原价是399，比如现价才98或者是69，真的是就是跟你在比如说进店之后买到那个套餐是一模一样的，品质也没有任何的差别，价格就是这么的便宜。 因为后厨不知道你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买单的方式， 哪个路径， 所以对他做出来的出餐都是一样的。然后可以还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窍门，就以前呢我们有同事评测过几款 APP 都可以点餐点外卖，他们评测出了在哪一天哪一个 APP 更便宜。 哦， 就是那个时候他们那样评测过。然后现在呢因为就是咱们经常刷短视频的那个平台，它现在呢要进军生活方式的领域了，所以本地生活领域，所以呢在它上面你看到短视频它有一些链接确实 会便宜一些哦。 所以大家去吃之前一定先搜索一下，别着急。 哎、 有的时候你进店直接，你可能请朋友吃饭花了五六百块钱，但是咱不是说不愿意请朋友花这笔钱，但是你 能省点是点啊， 而且省的还不是一点两点，可能你一百多块钱就能够去买到了相当于差不多三四百块钱的这种 餐。对，因为它很多套餐都是打个八折，哦、这都是 都不止， 都不止，有的还有五折的呢， 三折都有。 对，所以呢，就是当这些 APP 就是这些大厂们，他们要纷纷进入某个领域的时候呢，在先期的这个阶段，我们也可以薅一薅他们的羊毛。 那是，来继续看看大家伙的平时您啊用优惠券都买过些什么实惠，或者说您买过的最实惠的一件东西是什么，对吧？ 嗯，哎，这个暗指听懒就说每天我除了听八七六呢，就听小说，在小说软件里啊也有优惠券。 哦， 用优惠券呢就能买各种的小说来听。 哦， 嗯，就是丰富自己的精神食粮。 咱们那个和听听那合作那个年卡 有啊，刚才 是是、啊、 还有朋友说呢，说买的值的就是八七六的会员呢， 几十块钱能够听好像是 有很多的小说， 上千部小说好像是。 对而且 未来咱们节目要组织一些优惠活动，人家肯定是优先呀。 对呀、啊哦、咱们有很多线下的活动会陆续的上线、嗯、比如说带大家去看星星啊，去看日出，日出有点早啊、 哦、 主要是看星星，大鹏老师会带大家去、 哦、 啊，然后呢会看一些展览、 嗯、 然后看演出，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美食的优惠都会在我们的会员当中给大家来呈现，大家也都可以关注一下，在听听 FM 呢您就可以来这个把我们北京文艺广播和听听 FM 的这个联名会员卡来收入您的囊中。 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哈。再来说说马哥就说了，要说我买的优惠最大的得算是我们家那冰箱。那会儿呢刚搬了新家需要买家电，我就在某东上看上了一台双开门的大冰箱，原价2799，各种优惠完了呢是2099。我刚才看了一下现在这个价格，哎呦，已经涨到3199了，真的是一模一样。那您买太值了，就这么会儿功夫便宜1000块钱， 要不您转手卖一下。 那不行，那真的不行， 这转手卖可能还真是，对，还卖不出去了呢， 得打成骨折价、嗯、我告诉你。 哎呀，因为主要是搬比较麻烦 哦、 没人来愿意帮你把这么一个大件给搬走，所以比较费事儿。 当时就买了一个划船机，我在早上起来那节目当中也说过、 嗯、 也好几千，后来确实是我这个腰啊不太行，因为做这个动作呢要核心力量是比较强，而且呢划船的那个姿势要比较正确，如果不正确就可能会扭到腰啊膝盖什么的。后来 当时是不是因为有优惠券就买了？ 我就买了，当然这也不是优惠券，我就想在家里面不想去健身房了、 嗯、 然后呢买完了以后呢没花两次我的腰不就不行了吗，我就想转手，还真幸运的是就有一个怎么讲呢，一个妈妈想让她的儿子减肥、嗯、也是想在家里完成运动， 接手了， 就接手了，而且还没砍价，直接1000块钱人就拉走了。 那你这还是，虽然说你这是一个往外卖哈转手，但也还算是比较值， 比较成功。 因为有的时候呢你可能打个0.9折打个骨折都没人能收。 那是， 嗯，遇到好心人了。 对， 来感谢一下你的这位好心人。 哎，但是我就觉得当时啊有一个小细节挺逗的，是这个姐姐她的老公来的， 嗯， 你知道吧，然后她老公，然后呢我帮着他一块，因为那划船机挺大个儿的嘛，得帮着他一块搬到这个楼下，搬进车里，到搬进车里了还没提付款这事儿，我就当时有点慌了，我说这东西都进他车了，他不会一溜烟开走了吧，幸好是进到我们小区里边，我们小区是有这个围墙的、 嗯、 我想不会不会，我就 你不行我就坐他们车上， 是，我就说大哥您是不是该付钱了。大哥这个时候看了我一眼，兄弟别着急，我先管我媳妇要。就1000块钱你知道吗，还得管媳妇，然后现转账，现在转给我。 哎呀，这看出家庭地位了、 哎、结婚给男性朋友带来了什么呀， 带来了爱的甜 甜 蜜和爱的负担。 哦，负担、啊、 对，有一些甜蜜和有一些负担、 啊啊、我们负担挺重啊， 所以还得来搬划船机，还没有钱， 继续锻炼， 而且还没有运费。 来，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啊，互动交流，说说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 嗯、你买东西想过最大的优惠是什么呢。 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爱是什么， 是对他撒娇， 爱是永远在一起， 爱是春雨过后的翠绿嫩芽， 爱是一个幸福的抱抱， 爱是带你出发，带你吃喝玩乐， 爱是早上摔门而出，晚归桌上仍有一荤一素， 爱是你疯了吧， 爱是 love，爱是阿姆，爱是 rock， get ready， 爱是伊巴，爱是提亚姆，提亚姆，高发青，擦亮的阿西卡，亚绿之表，够了吧？再多我也不会了。 2022，我们早晚相伴，迎着朝阳出发，伴着夕阳回家。 我是静桥， 我是苗山， 我是高燕， 我是高磊， 我是袁一， 我是大帅， 我是夏明， 我是大鹏。 2022，欢乐在一起，有爱很简单。 这就是。 电视台卡库春晚大计划启动， 时间 2022年1月22日、23日， 地点 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卡库剧场。 我们的计划是什么？ 抢先看春晚，提前过大年，还有卡库全阵容，动画全明星， 哦，完美！ 小朋友们，赶快加入我们的大计划吧！ 大型互动贺岁儿童舞台剧《卡库春晚大计划》，各大票务平台火热售票中。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这刚才走私了啊，这个脑子也不转了，直接脱口而出，我们出发吧。 哎，但是我们理解你哈，我就是这么暖心。我要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就是我们有很多的新节目的片头和片花， 片花， 对，因为今天是高磊在操机，所以呢，他在就看，哎呀，突然之间呢，老眼昏花了一下。 你这是夸我？对，老眼昏花。然后有一片花叫我们在一起，然后呢，我就顺嘴来了一个我们出发吧， 出发吧， 就直接就出去了。但是现在此时此刻，您收听到的是来自于 FM87.6 兆赫。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我是静桥， 我是 旁边的这位是高磊，我们陪着大家下班，也陪着大家准备开始吃饭。那么这一时段咱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文化娱乐方面的消息。 好，先来看看一个动画大电影哈，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打造的动画大电影《我们的冬奥》近日发布了胖大圣借兵器篇章的海报和预告，经典国漫角色齐聚，孙悟空、大耳朵图图、哪吒、黑猫警长登场，带来一场冰雪冒险，中国几代人的童年经典回忆，这些呢都会在电影当中一一的出现。那么介绍一下，这部电影呢将于今年的2月19号和大家来见面。 嗯，很期待呀、我们这些中国传统的或者是大家童年记忆当中非常经典的形象，葫芦娃、哪吒、黑猫警长，他们要一起出现，而且呢是讲述一个冬奥的故事。 对， 哎，还挺期待的。那接下来再来说一部 3D 动画电影《樱桃小丸子奇幻笔记》呢，官宣将撤出春节档，影片的档期呢将择日再定了。那么撤出春节档之后呢，目前在春节档上映的电影还有三部，分别是《熊出没重返地球》、《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筐出未来》，还有《小虎墩大英雄》这三部。 我们来继续看电影哈，第40届中国香港电影金像奖公布了参选资格及评选规则。凡是于2020年的1月1号到2021年的12月31号期间，在中国香港做首轮公开售票放映，连续7天内于50个座位以上的常规放映的电影场地，上映不少于5场的中国香港电影，影片长度60分钟或以上，并且呢是以35毫米菲林胶片放映或数码放映，都自动参选第40届中国香港电影金像奖。 嗯，到时候也期待到底有哪一部这个大这个电影能获得大奖。 嗯， 再来看一下，还是电影方面，热门动画电影《冰川时代》衍生电影《冰川时代：巴克·怀尔德的冒险之旅》呢，发布了最新的预告和海报。这次顽强的松鼠用橡子弄坏了一座冰山。这个电影啊，它的主角呢是一个黄鼠狼，他叫巴克·怀尔德，聚焦危机四伏的失落世界，然后黄鼠狼和他的附属兄弟在此相遇，他们一起拯救世界，对抗强大的恐龙。 哎呦， 难道他们不准备给鸡拜拜年吗？ 这我觉得小朋友肯定喜欢，对不对哈？ 这个国外的这个他们的对于一些认知和咱们国内的一些文化认知不一样。 对对对，再来看看新版的蝙蝠侠呢，日前也是发布了一则30秒的新预告哈。预告片呢再次聚焦了罗伯特·帕丁森扮演的蝙蝠侠和佐伊·克拉维茨扮演的猫女，两位经典的角色呢将会在电影当中会再次产生出化学反应。官方人家也配文了，说是一只蝙蝠和一只猫 二者是一对非常棒的二重奏。呵，你说这一对 CP 感哈、 啊、一个在天上飞着、哎、一个在地上追着 啊，真是也够累的哈。 嗯，将于3月4号在北美上映。 得嘞，欢迎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咱们聊一聊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 嗯、大家来说一说您享受到的最大的优惠，或者是您用优惠券买过哪些比较值的东西呢？在电线杆上多嘴，你刷着眼睛，很有夏天的感觉，手中的铅笔在纸上来来回回，我用几样子形容你是我的谁，就带 来吧，继续看看大家伙的。 来，今儿这个涅槃说了说，说元旦呢，刚给闺女换了一个笔记本电脑，领了100块钱的抵用券，用原来的电脑呢，以旧换新，又折了500块钱。 嚯、 哦！然后呢，昨天点了一下这个某东的一键保价，又退了300多块钱的差价。这个笔记本我可是便宜了小1000块钱呢， 太值了。 这个点差价要给您点个赞啊、 哦、 我们在这分享给大家，如果您就是在京东哈买过一些这个东西的话、 哦、 以前买过一些东西，它现在有一个一键保价，然后呢您就找在页面当中找到这个，如果您买的那个东西买贵了，他把钱退给您。 他这个时限是一年吗？就是一年之内差价都可以退吗？ 他这个应该 我 的对 不会这么长时间，我觉得 可能就是一段时间吧， 就半个月左右。 对对对、嗯，但是如果你要是真的是这段时间买，可能不止半个月，应该挺长时间的。 哦、 我记得咱们同事当时有一天，咱们在群里就大家纷纷的发， 嗯、 很多人都也是退了有1000多块钱的， 嚯、 哦，可多了。 哦， 但 是 我 等于是临时又做了一个调价。 就是他就是用最便宜的那个来给你折算，如果你当时买的时候比最便宜的价格要贵， 贵 他就把这个价钱退给你、 哦、 然后我当时看了一下，我说我这能退多少啊，经常买东西啊，一看1分钱也没退，就证明我当时买的时候啊就已经精打细算了。 对呀、啊、真会过日子。再来看看窗外有景说了，年底在一购物群里头，我用了一个优惠券花了1.8块买了4袋不同口味的锅巴，这应该是我去年最大的优惠了。哎，告诉大家，这锅巴吃起来是真格外好吃。 只要是优惠来的，可能这味道吧就是不一样。 是， 嗯，帝国铁骑说了说，这最大的就是买件大衣，原价得6000多。打折3800，哎，这还是羊毛羊绒的哈， 嗯， 这个或者是这个大牌的羊毛夹克，原价几千，打完折1800， 哦， 这赚了呀，不错吧？ 真是不错。我突然想起来，就是分享一下啊，就是某品牌，就是他们在网上，就是他们的官方网店，经常会在每年的6月份或者是年底12月份的打折， 嗯， 然后就是一个服装的品牌嘛，我们就不说了。我是掌握了一个规律，他每个星期降一次价，每个星期降一次价，基本上就比如 说那就到年底，那不就是最便宜吗？ 对，也就是说，但是前提是你要的号得有 啊，你喜欢的那款得没被抢光。 是，所以呢，我的习惯就是，他12月初刚刚开始打折的时候，我就把所有我看到的、看上的，包括大号、小号的，我就全都放到购物车里头，我就等， 你就看哪天 看 这件没了。 哎， 那件又没了，哎呀，我到底是等还是不等呢？ 等，我就等大概1个月之后，也就差不多就是现在，就是1月初的时候， 发现有人已经给你清空购物车了， 就是好多已经都需要重选了，就没有了。 没有， 但是剩下那几件我就可以买，因为就确实是便宜。我前两天就刚买了一件羊绒毛衣， 嗯， 羊绒衣，它原价是1000，然后最后打完折才299。 哎呦喂，这精打细算都算不过磊哥呀！ 真的正好有，而且还有我的号，而且我那天看完了以后买完了，我下午再瞅就没了。 哎，磊哥，我给你这样的一个建议哈， 啊， 你以后呢，把你这些会过日子的小技巧呢总结一下， 可以 写个本上， 嗯， 哪天给咱们来一个专场讲座。 行啊，我就记得之前在节目当中还介绍过，就是离着咱们市区最近的有一家奥特莱斯， 啊， 就专门卖体育用品的。 你看看 啊， 听众朋友们看一看，这会过的好男人就只有876有啊， 是经常是买1000送500的。我告诉你，那期节目下了以后，好多人都问我究竟是哪一家， 就跟着你一起去团购去了 啊。 哎， 本身那儿也特别便宜， 然后你到时候再给人砍砍价。 嗯， 咱就是听众福利。哎，来看看雨儿妈还说了，说今天在护国寺小吃花4块钱喝了豆汁儿、面茶，哦，吃了芝麻火烧和糖花卷儿，一共4块钱哦。 那是真值， 挺便宜的。 那当然了呀。中年大叔也说了，某东有试用商品，我抢了一套茶具，特别喜欢其中的盖碗，代价就是要提交试用的评测评。我觉得呢，优惠也需要看需求，有需要那就是优惠，没需要那你花钱就是浪费。 嗯，这是很理性啊。 是吧， 您太理性了。 嗯， 就如果所有的女生都像您这么理性的话，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多直播间的狂欢了。 得嘞，欢迎大家继续来聊聊我们的话题，就是 来说一说您买到最优惠的东西是什么呢。 即使脚踩泥泞，

爱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 好了，北京时间的18:30，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受到了地面弱气压场的控制，预计呢今天前半夜大气扩散条件和能见度依然不好，开车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后半夜随着弱冷空气的入京，三级左右的小北风刮起，扩散条件和能见度逐渐的转好，在北风的扰动作用下，明天的最高气温将达到9度上下。总的来看呢，明天天气条件适合大家户外活动，不过呢受冷空气影响，周日云量增多，气温下滑明显，大气扩散条件是再次转差。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呢是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转3级左右，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3-4级转2级，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20%。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下面来关注一下路况，东三环劲松桥的北向南方向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提示，后车司机注意。关注高速路段，车多的路段主要有京新高速的进京西二旗到建亭桥，京藏高速出京马甸桥到上清桥北，京城高速进京湖光桥到太阳宫桥，出京方向望河桥到来广营桥，机场高速的进京北港到望京南，出京方向三元桥到望京南，京沪高速18里甸桥到大洋坊桥进出京的双向，还有京开高速的出京玉泉营桥到新发地桥，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北京文艺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劲酒特约播出，劲酒免疫调节抗疲劳，京味铜锅涮，羊肉每日鲜，吃火锅喝劲酒，中国劲酒和以京城三绝闻名的荆门老爆三联合推出超值暖冬优惠套餐，四人餐原价461元，活动期间仅售356元，火锅配劲酒，解腻爽口好搭档。中国劲酒精选酒味草本精华，采用两大核心技术，富含三类活性成分。中国劲酒，给生活加把劲。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点点星光，盏盏灯， 归家路上放轻松。 这里有万里风光，一如既往。这里有活力时尚，来日方长。这里有文艺渴望，奔赴远方。吃喝在一起，快乐很简单。 好了，北京时间的18:34啦，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高磊， 我是静桥，来到了我们的最后一个小时段哈，欢迎大家继续来陪伴我们，咱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这个话题，来聊一聊您享受过最大的优惠，或者是用优惠券买过最值的东西是什么呢？ 当然了，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其实呢，优惠券咱们呢也要辨别真伪，尤其是很多的，比如说不在自己熟悉的一些平台支付，或者说给你发这个 个链接，你发现这个链接要转好几次链接之后才能够付款和下单购买的时候，你就要慎之又慎了，对不对？ 对，小心一些优惠陷阱。另外呢，其实我还有一点特别想提醒大家，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为了那几块钱或者几毛钱的一个优惠或者怎样的，你随便在路边就有人说，哎，那你扫我们个微信啊，扫我们加入我们一个什么公众号，或者是关注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东西。其实当我们每一次在用自己的微信在扫描一些这个二维码呀，或者是要加入一些平台的时候，它有可能在后台会获取我们的个人信息，因为我们现在微信绑定自己很深入，那么就有可能会对自己的个人信息的泄露有产生一定的威胁。 那个人信息是一方面，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这种威胁会不会威胁到我们的支付系统，也就是说我扫他的二维码了，我 那除非那个可能是病毒，或者是他是有一个这个陷阱的二维码，那个可能会，但一般的话，你比如说他可能就是搞一个促销，你加我们一个微信啊，你扫我们一个二维码，加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但有可能就是他会有很多的条款说啊，你是不是是否什么允许使用你的地址信息啊，怎样怎样的，他会有一些提示，但是我们往往可能就不注意了， 我们就同意了， 都同意，完全都同意。那就有这样的一个危害啊，危险。但是我们已经这个在去年的这个年底已经发布了个人信息保护法，其实国家的相关的法律已经在保护大家了。 对， 但是还是我们每个人要提个醒儿。 是，我就记得去年的时候也是，就是免密支付这事儿，就多说两句啊。很多朋友可能就比如说开通一个支付平台的时候呢，他就建议你，你可以开通免密支付，小额的免密支付，然后特别的方便，不用摁指纹，不用去摁自己的密码，或者是扫描你的这个脸部识别什么的。后来我有一些就开通了，但是后来我们的朋友就说你千万别开通，把这些全部关掉，有可能会对于你的个人的财务的这种支付的系统造成一定的破坏， 特别是一些跟自己财务相关的哈。 对， 这个大家还是要多注意点的，咱们别为了那么一点点的小优惠，哎，反而让自己的个人信息有一些泄露。我记得咱们之前还分享过一条消息，就是有人在扫楼，就是在这个小区里面各拍各家门口的快递上面的那个单号，然后或者是你的个人信息，他就为了自己做一些这个推广方便，就也就把你的个人信息给获取掉了， 嘿， 就很危险。其实 是没错。来看看北平初四说了，为什么大家说的优惠我都没赶上啊？我已经把这期节目当中的重点敲黑板的东西我记在小本本上了，特可爱。我就觉得今年的双十一优惠力度还可以，像某蓝带他们家的这个化妆品不仅降价了一些些，还给很多的小瓶的赠品，我把赠品呢分别就给了我的两位妹妹，还是我们家那位也发现了，就是今年尤其是某一些大牌的这种化妆品、护肤品、什么精华，他的赠品，比如说 特别多， 比如说10瓶20瓶的给你， 因为他不给你在钱上面减优惠了。他不给你那么便宜了， 然后他就说把这10瓶20瓶凑在一起，其实就是一个比如说100毫升正品的量，那等于是直接就给你买一赠一了。而且他还发现就是网上有专门的一个工具还是怎么着，因为一般给赠品的都是小瓶儿，你不好取不好弄不好擦，他这个工具呢就是可以把里边的比如说5毫升的这个精华给你抽出来，然后再给你一个瓶子给你整个再灌装回去，一点都不浪费。 哦， 然后居然他还发现了这个，告诉我这完全咱们就是买一赠一了，太值了。 这个服务也太到位了啊！这个就是因为他们在钱上面没有优惠了，所以呢，人家就是给你点货呗。就是突然你就会发现，虽然我只是买了一个很小的东西，来了特别大一包裹，这包裹全都是赠品。 对，而且多说一句啊，我突然想到，就我有朋友就提醒我，就是买在某平台上买东西的时候呢，他们家确实很多东西都便宜，包括某水果手机也是，可能官方报价是9000多，他那是8000出头，就等于是直接给你打了个8折还是9折，哪有这便宜可占。反正他当时就跟我说你一定要看清楚，他旁边有4个字叫百亿补贴。 哦，对对对， 必须是百亿补贴项目里边的，你再买是保真的。 对，你万一就为了图便宜然后买的有可能是个假的， 对， 那就不合算了，不合算了，关键是影响心情。 没错， 哎呀， 来看 看 大家 啊、嗯。只爱876就说了，我今年最大的优惠就是在抖音上花一分钱抢的一个恒温的暖杯垫儿。以为是蒙人的，我就试着点了一下，哟，结果还真是给快递到家了呢。 一分钱，那就相当于没有花钱， 人家还包邮， 对， 里里外外， 人家还赔钱， 怎么也得花了10块钱吧？你一分钱搞定， 哎、 这也值了，是吧？ 你是不是也关注他们了？ 肯定。 以后要是有的话，您想着在我们的这聊天室里啊，您跟大家说一说， 嗯， 哪天哪儿能薅羊毛，咱们都一起去。其实我觉得这个吧，特别适合珊珊。 他就爱干这事儿， 对，他这个算的 他自己就有一个群， 他我就在那群里 他给你安利的那些你是不是都已经、啊、 对，我都已经 剁手了， 已经入库了，已经因为买太多， 真是 都得入库了。 但是他有的推荐的东西还真不错， 对，就关键是他能算得很清楚很明白，我相信就大家的身边一定会有这样的朋友， 嗯， 然后呢他会特别细心的去甄选一些商品，然后呢又会在他们家打折的时候呢推荐给自己身边的人，然后大家一起来享受这个折扣。 因为你也知道珊珊爱吃，所以他推荐的像牛腩什么牛肉卷儿、 嗯、 然后一些蔬菜水果比较多，真的是很值， 就吃的美妆的他都推荐， 嗯， 对，就是关键是他自个儿能算明白， 没错， 我们算不明白，他能算明白， 我就不知道他这些资源这些链接哪儿来的，我就特别好奇， 这就是他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呀。 哎，对了，还有一个事儿忘了跟大家说了，我们早上起来节目就安排了一个新的小单元叫我们表演吧我突然把这事儿想起来了 我们演戏吧， 哎，我们演戏吧，大家想听我们唱歌啊，还是想听我们配音呢、啊、还是想听我们有什么样的一种声音的表达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来点播了、 嗯、 对不对哈？ 哎，对，大家可以进入听听 FM 当中的这个聊天室哈，正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当中呢，您就是今天节目当中您希望哎，我们送给大家一个怎样的小礼物呢，是吧、 嗯、 就是、表演出来的小礼物 啊， 是精神上面的小礼物，不是物质上面的小礼物，您就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来说一说。刚才呢很多聊天室里的发小们都特别开心，说哎呀加了一波精，我要特别的提示大家一下，那是我加的 没错，我已经是分身乏术了，全是乔儿在加精啊。 然后还没有加入到我们这个发小团队里面的朋友们呢、嗯、就一定要下载听听 FM 进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聊天室当中呢，不仅有非常有爱的大家庭，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生活当中开心的事儿，帮大家解决一些问题、 嗯、 同时呢我们加精之后您也能享受到一些优惠券， 对， 抽奖，今天早上不是还有朋友抽到1毛钱吗？ 一毛钱也是钱呀， 对呀， 天天抽1毛钱早餐钱就出来了， 您这早餐吃的有点少啊 而且你知道其实咱们吃喝玩的大搜索节目的听友朋友网友朋友他有一个别称， 嗯， 他跟早上起来是有区别的，早上起来叫发小， 嗯， 晚上咱们这档节目叫社会人， 社会人， 对、 哦、 对，还有一个区别是吧。得嘞，欢迎大家呢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互动交流，说说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 嗯，咱们来说一说您享受过最大的优惠是什么呢。 京味铜锅涮，羊肉每日鲜，吃火锅喝劲酒，中国劲酒和以京城三绝闻名的荆门老爆三联合推出超值暖冬优惠套餐，四人餐原价461元，活动期间仅售356元，火锅配劲酒，解腻爽口好搭档。中国劲酒精选酒味草本精华，采用两大核心技术，富含3类活性成分。中国劲酒给生活加把劲，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爱是什么？ 爱是对他撒娇， 爱是永远在一起， 爱是春雨过后的翠绿嫩芽， 爱是一个幸福的抱抱， 爱是带你出发，带你吃喝玩乐， 爱是早上摔门而出，晚归桌上仍有一荤一素， 爱是你疯了吧， 爱是 love，爱是阿姆，爱是 rock， Get ready， 爱是 Libra， 爱是 Tiamo， Tiamo， Coca Chin， 擦亮眼，阿西卡，亚绿之表，够了吧？再多我也不会了。 2022，我们早晚相伴，迎着朝阳出发，伴着夕阳回家。 我是静桥， 我是苗山， 我是高燕， 我是高磊， 我是袁一， 我是大帅， 我是夏明， 我是大鹏。 2022，欢乐在一起，有爱很简单。 这就是。 听也要有滋有味儿，吃喝玩乐大搜索，听的就是这个味儿。 好了，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分享几条好玩的资讯哈。 嗯，对，今天咱们说了很多好吃的，大家用优惠券去吃了各种各样的大餐，这个吃多了就得减肥呀。 嗯， 据报道，曾经被称为世界上最重的少年的沙特男孩卡哈尔摩森·艾沙利已经从他真的是610公斤， 天哪， 610公斤减到了63公斤， 我的天呀，610减到63，你觉得得减掉了几个人的重量？10个人的重量， 十个人得有， 都打不住。要女孩的话，可能还得多 啊！ 天哪，太厉害！ 而且他还很年轻，他是90年出生的一位男生，嗯，是沙特阿拉伯南部的吉赞省，在这个地方出生的。2013年的时候呢，被宣称为世界上最胖的人，当时他才22岁，体重有610公斤重。嗯嗯，沙特国王呢就命令他来到首都接受一系列的饮食和身体计划帮助他减肥，这可是国王下的命令，你必须得给我瘦。 哎呀，当时呢已经卧床3年没动的他被沙特医疗队士救援出来的时候还引起了不少的轰动，30名医护人员和民防部队士兵是组成了一支队伍，用一台买来的起重机将他从房间里吊了出来。卡哈尔呢被一台叉车是送到了救护车上，又被一台医用直升机带到了沙特首都利雅得，这个其中的一个医疗城，那么在这里边呢进行治疗。经过长期的减肥和治疗，2016年他第一次可以用助行器走路，到了2018年进行了最后一次手术，以去除多余的皮肤。那么最近呢，沙特医疗部晒出了他的近照，如今的他才63公斤，和过去简直判若两人。那必须， 那肯定啊，这都是脱胎换骨了呀， 是都看不出来了估计。 目前我们来说一下哈，世界上最重体重记录保持者是乔恩·布劳尔·明诺奇 啊， 他出生于1941年啊，已经去世了，1983年已经去世了，当时只有41岁，他当时的记录体重是1270斤， 也600多公斤呢， 对。是迄今为止有记录的最重的人，哦。不过他后来也瘦掉了一些。 对，他12岁的时候就266斤了。 嗯， 后来呢就减了。 减到了减掉了838斤。 对，去世的时候又反弹到了864斤。 哎呦，这个， 哎呦，我的天， 好烦人的肉肉啊！ 所以就是大家呢，对于自己的体重呢，不要过于的轻视。我说了，哎呀，我这好吃的这么多，我还干嘛非得难为自己啊？我还得去运动，我还得去减肥。是您过足了嘴瘾了，身体它承受不了，而且年纪越大，可能代谢率就越低，这个时候就特别容易发胖。一发胖，对于我们的心脑血管就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哎呀，虽然说是这么说啊，但是这个周末马上就要到了，大家如果想吃点好吃的，还是去吃点吧。 哎呀，吃点、来吃点什么呀？ 吃点糖。 不行，不能吃太多啊！我告诉您啊。 哎，但是如果睡眠不足，就得要吃糖。 哦。 当下很多人都面临睡眠不足的困扰，就比如说今天高磊因为要见我，早晨4点钟就醒了， 特好嘛。 但是长久缺乏睡眠呢，会让人的这个生理和心理健康状态都会受到影响，特别是青少年在这个身体高速发育的过程当中啊，这种情况呢在他们之间产生就会比较严重。那么研究已经发现，睡眠不足和青少年心理状况不佳、学习成绩差和行为问题的风险增高是存在联系的。 对，更可怕的是他们的研究呢表明，青少年睡眠不足的现象已经非常普遍了。根据美国儿科学会的调查数据，美国高中生每天晚上推荐的睡眠时间是8个小时，但是仅仅只有27%的人做到了这一点。而据美国杨百翰大学的最新研究，给剩下超过70%的青少年带来了一个更坏的消息：睡眠不足会让他们的体重增加，和患有代谢疾病的风险将会显著增加了。 因为睡不着，可能就会吃一些垃圾食品，增加了吃这些食品的频率。研究者就认为，睡眠较少的青少年呢，会经常需要快速的补充能量，以此来维持精力，所以呢，他们会选择含糖量很高的食物。但是这个后果呢，就比较严重，因为这个睡眠不足的情况下，他一天会额外的摄入12克的糖。那么就是如果按照一年在校期180天来算，这段时间睡眠不足，每年大约会额外的摄入超过2000克的糖， 真的， 就会吃的比较多， 哎，大家一定得注意。而且现在儿童肥胖已经是成为流行病了，对不对？你看幼儿园也是， 等到你们家那宝贝儿上了幼儿园就会看啊，就 小胖墩儿， 小胖墩儿，然后上学一年级小豆包，真的不是小豆包，小胖小胖包，你知道吗？一个个 小肉包， 对，小胖子可多了，包括一年级就有戴眼镜的，你知道吗？近视眼很严重，其实都不应该出现，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应该我们家长打小就应该控制住的， 控制住嘴，然后迈开腿，带孩子多去大自然当中去感受一下我们这个世界的缤纷和美好。 是啊，好了，也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互动交流哈，说说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 哎，大家觉得您买的最值的东西是什么，或者是您用购物券啊优惠券买过哪些比较值的东西呢？ 嗯，也可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带给大家这首经典的翻唱歌曲《城里的月光》。 每颗心上某一个地方，总有个机会不散。 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量。 世间万千的变幻，爱把友情的人分两端，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 哪怕不能朝夕相伴。 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 请温暖他心洒满整个夜晚。 世间万千的变幻，爱把柔情的人分两端。 整个夜晚， 说说咱们的这些网友朋友都在聊什么呢呀？ 他们在聊怎样去让买面包更便宜。 你说的是买面包，我怎么这儿看都是买房啊？人家幺二三说，所以如果听友要买房，看上了哪个小区里面有小换大，在同小区，你就买那个小的不亏。一个可以砍价，二呢，对方换大，说明住着不错，也能保值升值，原卖家也不傻。你瞧瞧咱们的听众朋友，在咱们群里聊买房这事儿，你说说。 但是你 想想，咱是不是得提个神啊？ 是啊，哎，关键是啊，你要是买房，你省出来的那可真不是快八毛的。 那当然了， 那省出一年工资呢。 是， 差不多 十几 W， 怎么得有了？ 得有 啊！好，哎呀，咱俩两眼都放光了都， 就是这事儿呢，跟咱也没啥关系。 是， 但是咱就聊着特起劲。来，这很多朋友都开始说这个什么时候去买面包比较便宜？ 啊、 就有很多品牌到晚上八点或者是七点之后呢， 嗯， 他就会就是那个面包就打折了。 对，很多 其实也不差那么一两个小时的新鲜不新鲜。 嗯、 如果就是大家特别喜欢吃这品牌的，就可以去买。我也蹲过点儿， 我就特别喜欢某品牌，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经常，因为那个时候是正好是晚上九点下节目，然后商场是十点关门，他们家都是八点还是八点半就开始清。 清库存了， 对，清库存就甩卖，然后我就会到他们家买， 第二天早上上班吃的面包吧。 那个面包叫什么的呢？就是上面有那个肉丝儿，不是肉丝儿，那个叫哎呀 小贝， 就类似于小贝的那种 啊，肉松什么小贝 肉松啊，对对对对， 肉 松面 啊，肉松面包， 然后里边还有 cheese 的馅儿 哦， 然后我就会买两个，就像你说的，然后再买一个他们家的酸奶。 就是第二天的早饭 就 有了， 对，就有了。 然后他那面包是买一赠一， 没错，打五折， 多值啊！ 太值了，我就而且是坚持了一段时间。 其实如果你想，你要是下午去买，你可能也是第二天早 上 吃。 早吃 你还不如晚点，虽然就在他那柜台里多放了一会儿，被那个灯烤了一会儿吧，但是价格便宜了呀。 对啊，所以那个时候正好我九点下节目，开车到那儿以后也不堵车，然后下了车直接去买，买完再回家，也不用付停车费。但是 也不用付停车费，朋友们知道高磊有多会 钻戒， 多会生活， 多抠啊！我告诉你、哎，真的是。但是我发现吃了一段时间之后，真搂不住， 真胖了， 因为气死啊！我告诉你，热量太高了。 对，然后您还这买一赠一，一天还吃俩， 吃俩哈， 便宜贵点的时候没准呢只吃一个， 早上起来再配根香蕉哈、 啊。您这买一赠一不行，爱德华说了，我这买一赠十的、 啊， 什么呢？说是刚毕业前几年呢，去上海出差，然后在一个商场呢，他是买一送十， 妈呀，卖什么东西这是？ 就买一套男西装送十件其他的配饰， 我以为是送十套西服呢，那不得亏死呀。 关键家里也没地儿搁，也穿不下呀。男生的西服不就那几个色吗？颜色黑的、蓝的、灰的， 还有格的、没格的，然后还有这种，比如说质地不一样，有羊毛料的，有这种普通的那个叫什么麻料的，有棉料的，反正就各种质地也不一样，还有单排的、三排的、双排的。 哦，十套已经够多了，十套已经够多了。 这挺好的吧， 挺多的，我没就是男 你想不到这么多吧， 没想到，真没想到， 真是的。 但是人家送的是配饰哈、啊 哦、 也可以啊、 嗯、 这一套西服总价也就300多块钱 嗯 啊，然后就是什么领带呀、衬衣呀、围巾、手套、袜子、鞋垫都给您配齐了， 这、 哦、还挺有诱惑力的吧。 是是是，总之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乔儿跟高磊和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咱们平时啊这个用优惠券买到的一些实用的、好用的以及没啥太多用的东西。还是那句话，咱们得擦亮双眼辨别真假、 嗯、对，千万不要被一些甜蜜的诱惑给让自己就是掉入陷阱当中。 是，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静乔， 稍后是娱乐麻辣烫， 本栏目由静酒特约播出，静酒免疫调节抗疲劳，京味铜锅涮，羊肉每日鲜，吃火锅喝静酒，中国静酒和以京城三绝闻名的荆门老爆桑联合推出超值暖冬优惠套餐，四人餐原价461元，活动期间仅售356元，火锅配静酒，解腻爽口好搭档。中国静酒精选酒味草本精华，采用两大核心技术，富含三类活性成分，